圣保禄致罗马人书第十一章。我再问，莫非天主摒弃了自己的人民吗？断然不是。我自己就是个以色列人，出于亚巴郎的后裔，本雅明之派。天主并没有摒弃他所预选的人民。难道你们不知道圣经在厄里亚篇上说了什么？他怎样向天主抱怨以色列？上主啊，他们杀了你的先知，毁坏了你的祭坛，只剩下我一个，他们还在谋害我的性命。然而神谕告诉了他什么？我为我自己留下了7000人，他们没有向巴尔屈过膝，同样现在也留下一些残余，即天主以恩宠所选拔的人。既然是出于恩宠，就不是出于作为，不然恩宠就不算为恩宠了。那么还说什么呢？以色列全体所寻求的没有得到，只有那些蒙选的人得到了，其余的都顽梗不化了。正如所记载的，天主赋予了他们沉睡的神，有眼看不见，有耳听不见，直到今日仍是如此。达卫也说过，愿他们的筵席成为他们的陷阱、罗网、绊脚石和应得的报应。愿他们的眼睛昏迷，不得看见。愿你使他们的脊背常常弯曲。那么我再问，他们失足是要他们永久跌倒吗？绝对不是。而是借着他们的过犯，使救恩临到外邦人，为刺激他们发愤。如果因他们的过犯，世界得以致富；因他们的堕落，外邦人得以致富，他们全体归正，更将怎样呢？我对你们外邦人说，我既然是外邦人的宗徒，我必要光荣我的职务，这样或许可激动我的同胞发愤，因而能拯救他们几个人。如果因他们被遗弃，世界与天主和好了，那么他们如果蒙收纳，岂不是死而复生呢？如果所献的出熟的麦面是圣的，全面团也成为圣的；如果树根是圣的，树枝也是圣的。假如有几条橄榄树枝被折下来，而你这枝也橄榄树枝被接上去，同沾橄榄树根的肥脂，就不可向旧树枝自夸。如果你想自夸，就该想，不是你拖着树根，而是树根拖着你。或者你要说，树枝被折下来，正是为叫我接上去。不错，他们因了不信而被折下来，你要因着信才站得住。你绝不可心高气傲，反应恐惧，因为天主既然没有怜惜了那些原有的树枝，将来也许不怜惜你。可见天主又慈善又严厉。天主对于跌倒了的人是严厉的，对于你却是慈善的。只要你 存留在他的慈善上，不然你也必要被砍去。至于他们，如果他们不固执于无信之中，必会再被接上去，因为天主有能力重新把他们接上去。其实，如果你这由本生的野橄榄树上被砍下来的，逆着性被接在好橄榄树上，何况他们那些原生的树枝，岂不更容易接在自己原来的橄榄树上吗？弟兄们，免得你们自作聪明，我不愿意你们不知道这项奥秘的事，就是只有一部分是执迷不悟的，直到外邦人全数进入天国为止，那时全以色列也必获救。正如经上所在，拯救者必要来自西庸，从雅各伯中消除不敬之罪，这是我与他们所订立的盟约。那时我要赦免他们的罪恶。照福音来说，他们由于你们的缘故成了天主的仇人，但照招选来说，由于他们祖先的缘故，他们仍是可爱的，因为天主的恩赐和招选是绝不会撤回的。就如你们以前背叛了天主，如今却因了他们的背叛而蒙受了怜悯，同样因了你们所受的怜悯，他们如今背叛，这是为叫他们今后也蒙受怜悯。因为天主把众人都禁锢在背叛之中，是为要怜悯众人。啊，天主的富饶、上智和知识是多么高深，他的决断是多么不可测量，他的道路是多么不可探查。有谁曾知道上主的心意？或者有谁曾当过他的顾问？或者有谁曾先施恩于他而望他还报呢？因为万物都出于他，依赖他，而归于他。愿光荣归于他，至于永世。阿们。